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34集。十点，沈西妈妈敲门，叫两个人起床。 沈西，九江，起床了，中午在家吃吗？ 啊，不了，阿姨，我中午去奶奶家，晚上去外婆家，我等一下我就告辞了。 夏九家性格硬，声音软，容易令人心生好感。 好，那来吃点早餐，皮蛋瘦肉粥行吗？ 可以，谢谢阿姨。 老妈一走，沈西又来劲儿了。皮蛋，皮蛋，昨天我带你回我家过节，今天你也带我回你家过节怎么样？ 不好吧？ 你一个人留在学校过两天假，带一同学去吃饭，很过分吗？沈西拉着自己回他家过12月31，夏九家也不忍心拒绝沈西回自己家过1月1，想想觉得也无所谓。 算了算了，你跟着吧。 嗯，皮东，你对我真好。吃过早饭，出门叫车，一路来到一栋破旧的小楼前。夏九家迈步带着沈西走到3楼，伸手敲门。 奶奶，奶奶。 爷爷奶奶70多岁，自己住，姑姑姑父都在北京，不大回家。目前两位老人还算健康，可以自理。爷爷有点高血压，奶奶有点糖尿病，不过都不严重，能控制。很快，一位老人打开大门，夏九家介绍：“ 奶奶，这是我同学沈西。沈西，这是我奶奶，你叫 奶奶。” 沈西进屋又喊：“ 爷爷。” 夏九家对沈西的自来熟十分无语。夏九家发现，在长辈们面前，沈西居然也能装得人模人样，与平时差别挺大。双方话题很多，沈西给两位老人说夏九家在学校里的各种事儿，讲校庆，讲考试，爷爷奶奶很感兴趣，不住地问当中的细节。中饭吃得比较简单，爷爷奶奶要睡午觉，夏九家叫沈西离开，在旁边大商场逛了1个半小时，买了2件元旦大促销的衣服，又去外公外婆家里。夏九家的妈妈其实是南京人，所以夏九家并不叫姥姥姥爷，而是叫外公外婆。两个老人跟夏九家舅舅舅妈住在一起，不过妈妈去世之后，夏九家与舅舅一家有些疏远，不常过来。外公外婆都有南方口音，沈西要很努力才能听得懂。席间也不知怎么，外婆忽然想起自己重病去世的小女儿，她抹着泪。 佳佳现在2中第1，她妈要是能看见多好嘞。 新年第一天，因为这一番话，所有人都心情沉重。夏九家是最最希望她妈妈能看见的人。其实几年过去，早已没有什么天崩地裂痛彻心扉，只有一种很平凡的落寞寂寥。平时并不如何，但不经意间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便会想起往事，心脏骤然收紧，眼泪偶尔涌出。还有就是在看到美丽的风景时，在听到有趣的故事时， 在尝到美味的食物时，就会极其自然地记起那个人，想带他去看，想讲给他听，想送给他尝。总之，平静时想不起，等高兴时，悲伤时，脑中都会浮现出一个影子来。 为什么老天不带我走，要带他走呢？ 行了行了，过元旦呢，同学还在呢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 外婆有点糊涂，但也没有那么糊涂。因为晚饭过后，外婆也挺伤心，舅舅便叫夏九家等早些离开。 哎呀，外婆见到你啊，就会想起昭昭，不然以后春节过来，十一过来，新年啊，五一、端午、中秋这些节日就别过来了。舅舅请你到外面吃饭，啊。 嗯。 这就说明妈妈早已去世，爸爸常年在外，只有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还在身边的夏九家，从今以后一年只能看到两次外公外婆。他又失去一些，亲人一个一个远去，他怎么都无法抓住。夏九家有些后悔带着沈西，他并不想让沈西看到这些。平日里他是第一，是榜首，风华正茂。出来也才不到七点，沈西见夏九家心情不好，挠心抓肺的，特别想让水晶皮洞高兴起来。他又想起那个男生哄女生买买买，女生哄男生拖拖拖的帖子。 小皮洞，我送你个新年礼物吧。 不用。 送你一双球鞋？ 不用。 送你一个键盘？ 不需要。 沈西把男孩子最喜欢的东西全部问过一遍，夏九家还是兴趣缺缺。接着沈西想到一样东西，可是他低着头，犹豫，彷徨，挣扎，最后看着夏九家低落的样子，抬头望天，重重地叹一口气。 哎，小皮洞，走，沈哥送你个新年礼物。 沈西又捉紧了夏九家的手腕，将他拖进大街上的新华书店。 哎， 外面有人在卖标语，可以贴在墙上起到激励作用。沈西看见停步。 等等，老板，这标语能拆开卖吗？那两条我都只要半句，自己拼成完整一句。 哎，行，哪两个半句啊？ 那个好好学习， 不要后面天天向上啊。 不要。 另半句呢？刻苦研究，也很登对。 不是不是不是，下边与子偕老，我要那个好好学习，与子偕老，激励自己。 哎，什么鬼呀、啊、那剩下的两句不就成了执子之手，天天向上了，拼起来怪怪的。 拿了好好学习，与子偕老，沈西又拽着夏九家的手腕 贴在寝室墙头。 夏九家并不作声。沈西将他拖到教辅那个区域，在书山中寻找很久，最后扯出一本橙色封面的书。 皮洞，我送你一套我自己觉得很好的题。 啊？ 从外公外婆家里出来，夏九家首次产生兴趣。沈西受到鼓舞，更想哄人开心，连忙把书打开，哗哗的翻页，最后定在第48页，指着最后一道大题。 你看这个题型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以前没有见过吧？ 夏九家低头一看，果然没有见过。沈西又哗哗翻页，停在第96页。 看这个题型也很有意思，出题人挺有想法。 哼， 好聪明的出题人呀。哇，做完这一套题又能掌握新知识点。这样万一遇到类似题型也可以做到从容不迫了。 沈西又抽下物理分卷，打开第72页。再看。 嗯，有趣。 沈西伸手将书架上面的书一本一本的抽下，没有落掉任何一颗，最后抱着一摞。水晶皮豆，这个送你当新年礼物。 我自己买。 那有什么意义啊？ 好吧，谢了。 对于沈西这份关心，夏九家又有些感动。见夏九家重新燃起生命热情，沈西心里高兴，同时感慨自己真是爱到极致。这套教辅是杀手锏，里面许多偏题怪题，而且他还发现期中考试那些难题有一大半出自此书，只是都还停留在比较简单的级别。他刚才指的几道大题就算是夏九家也要琢磨一阵，也就是说万一R中期末发疯考得更难，自己偷偷做过此书就能占据一定优势。可是他分享了，只为了让水晶皮冻开心一点。 又得更加努力的念书了。 哎， 小皮冻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